昨晚去了靈亮堂、啊、他們請我講個訊息、啊、是一個感恩 的晚餐、啊、很豐富、啊、但是呢就是國語部要用國語講呢就是很辛苦，現在是講回同一篇道，但是 用廣東話講就是講得非常之是順暢、啊、我們其實是去到出埃及記是最後一個是訊息，如果你見到35至40章，其實有很多都是律法，又有很多是關於會幕是怎樣是建造。其實這個是講會幕的時候已經都講了，所以今天將會是出埃及記是最後一章 一個訊息。下個禮拜開始就希望大家同大家是分享是馬可福音、啊、如果我還未 ready 的話，可能中間有一個訊息然後才馬可福音。嗱，我哋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度33章，係講到係與神同行，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如何能夠係與神同行？與神同行嘅人又會點樣樣？嗱，我哋先要睇一睇就係喺度32章嘅背景，係講到係摩西係上山去領受法版，山下邊就發生咗好大件事，就係、是、阿倫。叫那些以色列人的婦女是除下他們的金耳環和他們的女兒，除了金耳環出來鑄造什麼？鑄造一隻金牛，在這裡拜金牛，所以為神所不喜悅，亦都為摩西亦都大怒，將法版是扔落山，以致是扔到是碎了。而神跟他們說，因為這樣我不跟你們一起進入迦南。嗱，今日33章嘅背景其實喺度1至3節，啊，請聽我讀一讀。耶和華吩咐摩西說：我曾起誓應許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說，要將迦南地賜給你的後裔。現在你和你從埃及地所領出來的百姓，要從這裏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念出迦南人、阿摩利人、客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乳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神话你们这班硬颈的百姓，我不同你们一起上去，我派个使者，派个天使带领你们去。这个使者是会帮你们打胜仗，帮你们进入迦南地，将所有这些耶布斯人啊、迦南人啊、乜水人都好啊，攞帮他们打胜晒仗。但是我自己不同你们去。你想下摩西会不会肯啊？没有神同他同去，他不会肯。所以他在到12節同埋至到17節。是再次是求問神一次，到底你同唔同我哋去？其實神已經是講咗會派天使去，自己唔去，但摩西唔要。嗱，今日嘅經文就係記載喺度，主要經文就係12至17節。我相信大家見到咧，都會知道我好開心啊，又有首尾對牛啦。嗱，其實好有趣噶呢個首尾對牛嚇，12同17節。是有一個首尾的結構，13和16節又有一個強烈的首尾的對偶，14至15節就是全篇經文的 重心。如果你們看不到熒光幕，可以即是看看你們手上的聖經或者你們電話裡面的聖經。 聽我讀一讀。摩西對耶和華說：你吩咐我說，將這百姓領上去，卻沒有叫我知道你要打發誰與我同去，只說我按你的名認識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認識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這民是你的民。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說：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裏領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 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六节经文看得到十二和十七是有很强烈的关系。一开始你就见到十二节怎样说，摩西对耶和华说，十七节说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是一对对话来的。而在到十二节你见到，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而在到十七节你见到，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一模一样。但是最主要的不是相同的地方，最主要的是比较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在到十二节，摩西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其实这个不是真真正正的，神是有跟他说的，我派使者同你去。但相信摩西是不要，所以又问多一次。今次神在第十七节答了他，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你想我同你去吗？我就同你去。神在一至三节说明明说不去的，现在去到十二至到十七节突然间说去的，为什么神是会改变他的主意？我们要看看的答案，其实在十三至到十六节。今日的经文我们要学两点是与神同行。第一点，在十三节和十六节的首尾对偶你是能够看得到。你见到十三节亦都有好多同十六节相似嘅经文，十三节话你的民，而十六节话你的百姓。而喺度十三节话好在你眼前蒙恩，十六节亦都有同样嘅经文，好在你嘅眼前蒙恩。比较唔同嘅经文，其实就系要我哋所学嘅学习嘅。比较唔同嘅系讲咩啊？系摩西话，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别。你同我们去，我们先至同地上的万民有分别的。你不同我们去，我们同万民没有分别。怎样才能够与神同行，以致我们能够同地上的万民有分别？答案在第十三节，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一个真正能够与神同行，一个真正能够与地上万民有分别的人，就是认识神的人，就是认识神的道的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神救赎了以色列人出来之后，将他的律法是给以色列人，因为要将他们分别为圣。所以第一点就是怎样能够是与神同行，与地上的万民有别，就是要认识他，要明白他的道，明白神的道。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在十四节和第十五节又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十四节说耶和华说，十五节说摩西说，又是一对对话来。摩西说什么？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我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你不去的话，我们都不去。神怎么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究竟神和我们同行和神不和我们同行，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最大的分别其实是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这个就是第二点。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两点是什么？哪两点？第一点是如何能够与神同行，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答案就是要认识神，要明白他的道。第二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与神同行？摩西说你不去我们都不去。原因就是与神同行才有真正的安息。这个就是两点。但我们先看看第一点。第一点 好明顯嘅就係點樣先至叫做認識神。嗱喺度創世紀第四章第一節話亞當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了，生了該人。嗱呢一個同房呢個字就係同認識喺度希伯來原文係同一個字。你想所可想而知呢一個認識唔係話認得咁簡單，好多人都認得神，但係唔係個個都能夠真正認識。要真正認識神嘅話，我哋係要同神有一個係好親密嘅關係，先至能夠係真正認識神。摩西喺度出埃及記33章13節，頭先讀過嘅，佢講咩啊？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將你嘅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認識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這民是你的民。摩西嘅要求係咩啊？將你嘅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認識你。你想話神有冇應承摩西，使到佢能夠係明白佢嘅道？個答案其實喺度詩篇103篇第7節，好有趣。個答案喺度103篇詩篇第7節，話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神係叫摩西曉得佢嘅法則，但係叫以色列人係識得佢嘅作為。法則係咩呀？如果你有英文版本嘅話 ，His way。而以色列人所曉得嘅係咩呀？佢嘅作為 His work 係好唔同嘅。摩西係認識神嘅道路、神嘅道，以色列人只係認識神嘅作為 His work。呢個就係最大嘅分別。世界上只有三種人。一種人就是不認識神的作為，不認識神的工作，亦都不認識神的道。這班人根本是未接觸到我們這位永生的神，不識他的道，亦都不識他的工作。有第二種人，這種人是認識神的工作，認識神的作為，但是他們不認識神的道。這班是什麼人啊？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樣。第三種人是哪種人？第三種人是認識神的道，亦都是認識神的作為。這第三種的人就是好像摩西那樣，亦都是我們要學習，要認識神的道，認識祂才能夠是與神同行。其實以色列人真的看神的行為、看神的作為、看神的工作是看得很多的。你看看他們，神帶他們是出埃及，降十災落埃及，每一災都是神蹟來的。看多少神蹟啊？帶他們過紅海，整個海都分開他們過去，多大的神蹟啊？說到神的作為，還有什麼大得過這些？去到曠野沒有水飲，磐石都出水給他們飲，說沒有東西吃，天上降些瑪拿下來。你想想他們見盡多少神的作為，見盡幾多神的工作。但是你看看，很可惜，在希伯來書3章9至11節，神給他們的判語是什麼？希伯來書3章9至11節，在那裡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裡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嗱，呢度和合版好不幸係譯咗作為，第九節 his work 又譯做作為，第十節 his way 又譯做作為。嗱，呢度個翻譯係有問題。若果兩個都係佢作為嗰陣時係冇乜分別嘅，呢度其實係應該係不曉得我的道。佢哋觀看咗我40年，知道我嘅作為，但係不曉得我的道。我就在路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這班就是以色列人的收場，40年觀看神的作為，但不明白神的道。很可惜，今天有很多是基督徒一樣 是只是认识神的作为，但是不认识是神的道，以致经文说什么会产生有常常迷糊错误的心。神是说什么？他是厌烦这种人，而且神是起誓说这些人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圣经真的很一致，刚才我们讲有两个信息，是今日第一点，有两点今日的信息。第一点就是怎样，怎样能够与神同行，要明白他的道，能够明白了他的道和他与神同行就会怎样得到安息嘛。你看看现在希伯来书经文神话什么话，以色列人不明白他的道，只是明白他的行为，观看了40年都不明白神的道，所以神就起誓说这班人是断不可进入他的安息。要真真正正与神同行，要明白他的道，以致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其实这些事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不是说一朝一夕，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摩西之后去到耶稣基督，他们仍然都是一样的。在这里约翰福音2:23-25，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在这里逾越节，耶稣基督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当时有很多以色列人见到神迹就说我们信了，我们信耶稣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为什么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这班人说信的，其实现在有很多教会的基督徒都说信的，但是能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道，这个就是问题。所以耶稣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只是看了他的作为就说信了，不是真的认识他的道。但我以前教会有个长老成日都跟我说，哎呀，以色列人真是幸福，见到云彩一般的神迹，他若果能够给我见到一个神迹，就能够大大增加我的信心。我们今天见到这个经文，见到神迹不等于真的信，而耶稣基督没有将自己是交托给这一班人。另外在这里约翰福音第6章，记不记得耶稣用5饼2鱼是喂饱了5000人，跟着有很多人是跟着他，跟着他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在这里约翰福音6:26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你们有没有见到这里其实很奇怪的？耶稣说你们跟着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明明他们是见了神迹才跟着耶稣的，为什么耶稣说 你跟着我不是见了神迹？这个要走回头，记不记得我刚刚来到贵教会跟你们分享是约翰福音的神迹。当时跟大家讲了，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这个词，约翰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希列文来到代表，是一个标记，是一个标志。约翰不是用神迹这个词的，其实中文译到神迹不是那么好，其实是一个标记来的，所有的神迹约翰说都是标记。在神迹后面是另外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所以叫它做标记。耶稣这里说你们不是因见了我的标记，你们不明白我神迹后面属灵的意义，所以耶稣继续是教他们，是想讲给他们听耶稣的道。耶稣在这里约翰福音6:35继续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们不要只看着物质上的东西，跟着我要为那不坏的食物永生的食物来到努力， 呢、这个就是人子，他才是生命之粮，是他们所需要。这个是神的道，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道，讲他的道给这班以色列人听。但是以色列人明不明白？仍然不明白的、哦。嗱，你睇下《约翰福音》6:66，从此他们途中有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另外喺度67，耶稣就对那12门徒说：你们也要去么？你哋系咪都听唔明？你哋系咪都要离开？唔能够明白神嘅道嘅人，系唔会同神同行。嗱，呢个正系我哋今日嘅信息。要与神同行，要明白神，要认识神的道，才能够与神同行。在这里阿摩斯书3:3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你不同人同心的时候，你怎能够两个人同行？要同心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神的心，你要明白神的道，你才可以与神同行。所以若果要与神同行，要明白他的道，才能够认识他。嗱，这个同现在有很多的婚姻都很相似。两个人一见钟情，看外表，看行为，喜欢了就即刻结婚。美国人说什么？美国人说见到对方女人的酒窝，酒粒，就将整个女人娶了回来。娶了回来先后才发觉，哎呀，大件事，唔认得呢个人嘅，唔识得佢嘅，我净系认得佢嘅酒窝，觉得佢系靓，见到佢嘅外表。如果我哋唔能够真真正正系认识对方嘅道，对方佢哋嘅思想，佢哋嘅心入边系谂乜嘢，我哋唔能够真真正正系明白对方，唔能够认识对方，唔能够真真正正系去爱对方。嗱，呢个就系摩西求神，佢话你将你嘅道指示俾我睇，以致我可以认识你。摩西系希望同神系有个更密切嘅关系，所以呢个就系第一点，要认识神嘅道，要认识神先至能够系与神同行。嗱，第二点就系点解我哋要与神同行？我们要与神同行，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但刚才说世界上只有三种人，第一种人不识神的道，也不识神的行为作为。第二种人就是不识得神的道，但是识得神的作为。而第三种人就是识得神的作为，又识得神的道。但这一种人就好像摩西这样，神是面对面跟他讲说话，摩西是神的朋友来的。正如好像在约翰福音15:15，耶稣基督同门徒说什么？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大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他从父那里听见的道已经是告诉了他的门徒，以致门徒能够成为神的朋友，成为耶稣的朋友。不单止我们会成为神的朋友，如果我们是明白神的道，我们亦都能够是得到安息。出埃及记33:14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如果我们要真真正正认识神的道，认识神才能够与神同行，才能够是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息。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其实他们的心情，你想想以色列人得不得到安息？不得到安息的，他们的心情就好像过山车这样，有起有落。几时是起啊？当神是带领他们是出埃及，当神是开红海降十灾的时候，他的心情就起落，赞美神。但是当去到这个旷野没有东西吃，去到旷野没有水饮的时候，他们就怎样？就埋怨神，个心情就落下来。他有起有落，但这个跟现在的教会很多时候都很相似。 當我們是一帆風順教會，當人數增加，當我們奉獻是多的時候，當神是祝福我們的時工，我們就會怎樣有喜。但是當有挫折來到的時候，就會怎樣，就會一樣是埋怨，一樣甚至是離開教會。這個就是我們要很小心，我們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從神而來的喜樂，以致我們是平常心這樣，每日都是一樣，而不是說有喜有樂，好像故事這樣。真正的安息是不憂慮的，是不著急的，是不煩躁的，是不再是靠自己去掙扎，因為是完全是信靠了神，以致我們是能夠是得到安息。嗱，很重要的，當我們真正明白神的道，我們能夠信靠祂，當我們信靠祂，我們是能夠是得到安息。問題就是我們能不能夠信靠祂。嗱，喺度金庸的小說《倚天屠龍記》，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有一個蒙古的郡主，一個蒙古的郡主叫做趙敏，記不記得啊？刁鑽古怪，身狠手辣，黑他走去問張無忌，他說你答應我三個要求。張無忌說好。你想想張無忌答應了他三個要求，有沒有安息啊？你想想他。他不是那麼認識這一位趙敏，可能就是見到個靚女，答應了他。但相信他是完全是沒有安息的。分分鐘都是膽戰心驚，不知道他又想叫我做些什麼事。好多時候我們都一樣，如果有個陌生人走來跟你說，說哎呀你答應我一個要求，不要三個了，一個要求了，很可能你就會問他，喂，你叫我答應你什麼才行，你講我聽。那個人會跟你說，可能說哎呀你不要問住了，我遲些先講你聽，你答應了我先呢，你會不會啊？可能不會。如果你身邊的配偶問你的話，你會不會？可能會的，是吧？因為為什麼？因為你是信得過你的配偶，你是花足夠的時間，你是明白他，你明白他是不會整蠱你。但是可能也都會弟兄姊妹跟我說，哎呀我都是不能夠答應我的配偶，你不明白我的配偶，你不認識他，我不可以答應他。嗱，呢個亦都係正正我要係向大家係證明嘅，就係、是、只有你先至最知道你嘅配偶，只有你先至最認識，我唔認識噶嘛，係嘛？但如果你真真正正係認識神嗰陣時，你真真正正信靠佢，你係會有一定會有安息。嗱，其實做基督徒有咩好處啫？係咪真係神特別祝福基督徒嘅家庭？是不是神真的特別祝福基督徒的事業？是不是？其實都不是的，未必的。你見到基督徒的事業都會有失敗，基督徒的家庭亦都可能有病魔，亦都有是困難。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是與我們與神同在。這個才是最重要。如果我們與神同在，我們真的有安息，不會是有喜有樂，好像以色列人一樣。我再讀一讀剛才是經文33章1至3節那個背景。耶和華吩咐摩西說，我曾起誓應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說，要將迦南地賜給你的後裔，我要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撵出迦南人、亞摩利人、客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領你到那流奶乳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們上去，因為你們是硬著頸項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們滅絕。大家有沒有見到這裡神話有沒有說，哎呀你們班人一上山，摩西一上山你就拜金牛，哎我以後不睬你們。不是的，神仍然有祂的祝福的，神話我仍然帶你們去迦南地，這個神的祝福來的，是祂的應許，是祂給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應許，神仍然是遵守的。神仍然說怎樣派天使撵出那些敵人，讓他可以進入流奶 與蜜之地，唔單止係有祝福，仍然有保護。咦，咁都得？你話嚇、啊、神同我哋同在，神會保護、會祝福嘅？你話咁得意？咦，馬太福音5:45講俾我哋聽咩啊？佢話神嘅日頭係照好人，一樣照壞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神係照樣可能係照顧嘅，但係神就話我自己唔同你去。嗱，奧古斯丁啊曾經係問過一個問題，奧古斯丁話：佢話若果上帝係同你講嘢，佢話你想要什麼我都給你，你心中嘅願望我都會依你，絕不保留任何嘅東西，甚至你將會有永生。你想怎樣就怎樣，你做乜嘢都唔係罪。佢話你要乜嘢就有乜嘢，唯一樣就係我，你永遠見唔到我嘅面。你會唔會肯？呢個係奧古斯丁問一個問題，係早期嘅教父。你哋會唔會肯？嗱，奧古斯丁話：如果你唔肯嘅話，就表明你係有個愛神嘅心。奧古斯丁仲話：如果你聽見永遠唔能夠見到神嘅面，你有一股寒氣嘅透過你嘅心，你要感謝神，你要感謝神有呢一樣東西，因為係表明咗你係真真正正愛神，你係愛神係比世界上所有嘅嘢仲多。呢個係一個祝福，係一個神嘅恩典。呢個亦都係摩西嘅回應。摩西話：你唔同我哋一齊去，我哋都唔要去，就係咁解。佢係要神嘅面，要同神係一齊去。嗱，呢個係好似有一個詩篇第73篇25-26節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长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哋样样嘢都会衰残，但是与神同在，这个才是我哋最大的福分。所以讲了两点，第一点就是点啊？点样能够与神同在？點樣係能夠係與地上嘅萬民有分別？要認識神，要係明白佢嘅道。第二點就係我哋真真正正與神同行，先至能夠得到安息。嗱，個問題好多弟兄姊妹可能問：咁點先至能夠同神同行？先點樣先至能夠認識神先得㗎？你話要認識神，要明白佢嘅道，先至能夠與神同行。咁我哋點能夠明白佢？點能夠係認識佢？第一點就係絕對唔係靠我哋自己嘅智慧。喺度以賽亞書55:8-9，神點講啊？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若果神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是靠自己的智慧是来到明白祂。我们一定要是靠研读祂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是真真正正是认识祂。其实认识一个认识神和认识一个人是一样的。你们可能不是那么认识我，虽然我个礼拜日我都会出现，你哋可能唔認識我，嗱，阿吳牧師佢就會認識我啦。吳牧師同我喺香港40年嘅同學，中學嘅同學，啊，佢會認識我，但係佢可能又唔夠我嘅太太認識我喎。啊，我太太認識曬我啲臭脾氣，我有啲咩嘢嘅弱點，佢冚唪唥都知道曬。點解啊？因為佢同我喺一齊時間耐，要認識一個人。真係要花好多嘅時間嚟到同佢喺一齊。嗱，認識神都係一樣，係要下功夫。嗱，呢個正係而家婚姻嘅問題。嗱，好多時談戀愛嗰陣時就好多話講嘅，講到雞啄唔斷咁樣樣， 結咗婚之後就冇話講噶啦，因為講曬啦嘛，應該要講嘅都講咗啦，冇嘢講。嗱咁樣就點啊？你唔再係去了解對方，唔再嘗試去明白對方，嗱呢個就係最大嘅問題。以致我哋係有呢、這個世界上有咁多嘅離婚，其實基督徒嘅離婚唔比非基督徒少。呢、這個就係冇咗呢一個係默契，冇咗呢個溝通喺入邊。嗱，同神嘅關係亦都係一樣，我哋要花好多嘅時間讀佢嘅話語，要花好多嘅時間去禱告。嗱，以前都講過，我哋讀佢嘅話語就係神同我哋講説話，禱告就係我哋同神講説話。我哋一定要肯花時間，另外係有默禱或者係我哋嘅默想靜默都好重要啊 ，meditation。嗱，我新近喺度啊網上高係見到 J.I. Packer， 佢對係默想有一個好好嘅定義啊，我將佢係抄咗落嚟翻譯咗。佢話默想係思想嘅呼召，係思想入邊嘅一個呼召嚟。是用个脑来到思考来到应用神的道、啊、有没有见到神的道、啊、这里就是说要认识神要明白他的道不单止要读了他的道要在他的脑中来到思考要脑中来到应用还要是认识他的工作旨意和他的应许另外默祷就是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帮助是与神的沟通和在他的观察下的圣洁的思想。他的目的是要是明确我们自己脑里面是对神、啊、脑和属灵里面对神的观点看看正不正确。是让神的真理来到充分同埋適當咁樣嚟到影響我哋嘅腦嘅諗法，同埋我哋嘅心靈。哇，好有趣喎！佢仲話係自己同自己講，我同神嘅關係，我同神嘅問題，自言自語咯，開始嚇。其實默禱靜默就真係自言自語噶，仲係點啊？仲係經常同自己係嗌交，因為我哋係有屬靈。我哋係有呢個叫做屬血氣嘅一方面，有屬靈嘅一方面，成日會嗌交嘅，就係點樣啊？屬血氣嗰邊就有懷疑，係有不信，但係屬靈嗰方面點啊？就要係拗佢哋，係將唔信嗰方面推理到去到神嘅力量，去到神嘅恩典當中。嚇、啊，呢、這個就係 J.I. Packer 所講，我哋如何去默想去 meditate。嗱、啊，呢、這個我覺得佢寫得好好。不妨大家係試下點樣係與神溝通嚟到默禱，係將自己學到嘅嘢嚟到喺度默禱當中係嚟到實踐。嗱，頭先講出埃及記33:14，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你知唔知道親自呢個字喺度希伯來文係我的臉啊？我嘅面係會同你同去。令到我是想起有两节经文，两节都是我很喜欢的。第一节是民数记6:24-26，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面，赐你平安。这个是一个祝福，耶和华的面常常是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祝福。另外一節經文我好鍾意嘅就喺度歷代至上7:14，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臉，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神講得好清楚，若果我哋尋求佢嘅面，佢一定係會祝福我哋。嗱，好可惜，而家好多教會尋求就尋求啦，佢哋尋求咩啊？佢哋唔係尋求神嘅面，佢哋係尋求神嘅手，係希望神係幫佢哋做呢樣，係做嗰樣。唔係話唔重要啊！我哋當然係要靠住神係做我哋一切嘅工作， 但最重要的是怎樣，是先尋求神的面，以致我們能夠明白神的道，以致我們能夠與神同行。今天的結論是想跟大家再溫習一下，為什麼我們要與神同行？因為就是能夠得到安息，能夠得到平安，真真正正的安息，不是好像以色列人那樣過山車。我們怎樣才是能夠與神同行？我們要認識神的道，要認識神才可以。我們怎能夠認識神啊？怎能夠明白他的道？我們就要花時間，要花功夫，是能夠認識這位神，要花時間下去是讀神的話語，花時間下去是與神禱告，要花時間是默想，是將我們學到的是應用出來，以致我們是能夠是明白神的道，以致我們能夠尋求神的面。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訊息，讓我們一起是低頭是禱告。主，我們感謝你，感謝你是讓我們是完成了出埃及記，我們見到是在經文裡面雲彩一般的見證，見到是有主在當中。主，願我們，願你繼續是祝福我們，是與堂分享的時候，我們將會是讀這個是馬可福音，願你繼續給我們有智慧有亮光，以致我們是能夠明白你的話語。主啊，感謝你，願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做一個希望渴望認識你明白你道的人，以致我們是可以與你同行，以致我們是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